無税 バンザ ー。喂，回來這裡先啊， 是我們一 B 啊， 系啦， 同头先 A 只系相距咗两分钟， 记得 follow 我哋嘅 IG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我哋系有实实在在有一个 YouTube channel， 不过冇认真真去 搞 嘅。 佢好红啊，呢个 红佢个头啊！好啦，继续我哋一百集问题，好多人啦、啊。我 上次讲到边度咧？ 真心系想每个人都读出嚟嘅，我 group 咗嘅话 系啊。 好，下一个 咩啊？下一 个 C.M.S 底间。跟住系咩 ？Betha Beverly 啊？ 嗱，我哋唔识读就算。 你俾我睇下，佢好似系买辉春嘅， 系咪？ 嗱，佢认得啦。 唔系， 唔紧要。佢问一句嘅啫。 系啊， 想知你哋有冇玩主题乐园机动游戏嘅深刻经历？嗱，我想答，我哋系有嘅。我哋系会想讲呢个话题， 所 以而家 唔 想 答 你。 OK， 因为浪费咗你嘅话题。 topic 又喺我哋嘅 list 度。 等一百集之后有一集系讲呢个话题，好唔好？ 主题 乐 园过啦，系咪先？ 有嘅，大部分诶出名。 你留翻啲料俾我哋讲先得嘅，大佬 啊！我哋会 多谢你。 嗱，我哋叫人乜都问，之后又闹鸠人。 我唔系闹鸠，嗱， 我哋实实在在咁答， 做实事我哋。 OK， 好多谢你啊！下一个 Lumi Miu。系啊，因为佢系 L U M I N M U I 啊。O K 嚟啦，你哋每一期嘅封面都好得意，包括呢条视频，我唔知佢唔记得咗边条视频 copy 出嚟吓。请问你哋系咪都系做媒体行业嘅从业人员吗？好认真嘅字，分别系做咩工作嘅咧？ 切肉收割员咁，大家 调你同我系。 我唔记得咗，学你话斋，我唔记得咗佢边一个。 sorry， 因为我 group 晒出嚟印出嚟，唔知佢喺边度留言，因为有好多人咧系留言嗰度问嘅。 我而家 search 就唔系 inbox 嗰度问嘅，我都唔记得佢系留言啦，定系 inbox 噶 啦。你觉得系咪？嗱，系嘅，我哋系从事有关于影片啦、媒体嘅啦，我哋三个都系各自。咁我哋三个都系从事唔同程度嘅，即系唔同程度、唔同部门嘅。嗱，我可以咁讲啦，其实杨怡咧 系， 佢系从事呢个设计行业嘅，所以咧嗰啲头先你讲 嘅行业 系啦，冇钱赚行业，咁咧嗰个而家我哋所有见到嘅封面啊、图像咧，都系由杨怡设计嘅， 系杨怡画嘅，唔怕讲啦，全部 即系我哋三个嗰啲样啊，同埋你见到嗰啲精美嘅，即系我哋每一次嘅都系杨怡做嘅， 系啦， 咁咧跟住 我系唔懂识画画嘅， 系啦，咁咧。阿牛咧，你自己讲下啦，你系做咩噶？类似大概啦，即系唔使咁 detail 啦。 我系通常系内容噶啦，比较上即系 topic 啊，所以头先 stop 咗上一条嘅答案，同埋 IG 嘅字啦，即 系 可能 佢系文字嘅 简介咯，比较 文字嘅描述啦，或者文字嘅嘢啦， 同埋最后会 QC 一次嘅。系啦， 咁佢嘅工作都系类似呢啲性质嘅， 系真实嘅工作 系。 真实的工作 文职嚟嘅，即系 系啊系，但我都系 但系个背景 媒体行业嘅从业人员之一，根据 佢嘅背景嘅公司都系类似呢一种嘅咯，即系接触呢一种 行 业嘅。 所以其实我哋三个对于呢啲 media 嘅都系一啲基本 系 有啲知识嘅咯，比起普通嘅人。 咁而阿 Y Y 咧，其实就系负责系 我影片部， 影片部 影像 系啦，影像 见到嗰啲咩一百打金像米啊嗰啲。 唔系你见到嗰啲好耐冇出现嘅预告咧，就歪歪。 唔系预告，其实系我 佢整 嘅，我整嘅。 唔系嗱，通常咧喐得嗰啲嘢都系我整嘅，即系嗰啲 喐过嗰啲人就话 挥春广告啊啲咯，嗰啲都系嗰啲广告类嘅嘢系我啦。 付出最大嘅就系佢冇瞓低起身录音。 唔系付出最大咧，唔系我哋嗰啲咩广告嗰啲咧，我哋嗰啲咩外敷肩嗰啲嘅时候，我会谂下嗰啲咯，系 啦。我哋将要再谂下，因为我哋冇来再播一百集问题嘅。 唔系，其实咧嗰个系啊，唔系，但嗱短期内咧，其实我又未必有广告啦，未谂到啦，都系好似以前开头都系过场嘅。唔系，我想讲咧，其实嗰个我哋之前咧咪录咗好多骑呢广告嘅，嗰啲广告咧，我 系 想下次整一个广告大奖，即系睇人投票边个最搞笑。 系啦系啦， 我哋演绎咗好多。 你知唔知我讲少少啊？嗰啲咁戇鳩广告，唔知有冇人记得啦？即系 有 比较前期啊。 佢话有一个听众曾经话想我哋真系有广告啊嘛， 系即系拍翻出嚟啊嘛，或者影像 出嚟， 影像睇到啊， 睇到啲咩？ 其实当时我哋初头嘅时候咧，就 系我谂中间过场有啲咩咧，跟住 加啲嘢落去。 系啦，我哋即刻就喺度改字啊，谂翻个押韵嘅又录啊，咁样咯，几好玩， 几好玩。 我哋会重拾翻，因为唔可以再播一百集嘅过场 啦。系啦， 好下一个 Francis Dog Learn WWCL。 好难定， 好呢、這个呢、這个可以好快 kill 佢，唔该几时素养系唔会嘅，好下条 咗咯， 好下条 ，OK， 呢个系咩 ？High Young 白 ，High Young 系、okay、佢 HI 啊，想问下你哋会唔会试拍 YouTube 影片？ 哦，头 先 上一集有讲过可能会嘅， 系但系可能 都系冇 样 嘅， 拍啫系咪？ 好下一个斋问 YY 你咧，终于揾翻呢条出嚟啦 ，One Seven Even No。系啊，我要问 Y Y，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你会选择直发定系卷发？你会拣咩头发？系点解呢？ 我会选择直发，咁冇试过嘛？唔系，嗱，我负离子有食有试过，食过， 食过，食过负离子。 其 实 而家呢个科技已经好高啦，即系好多技术。 火箭年代系咪？ 火箭大家都升空啦。咁你冇，你系好多办法可以令到我本身天然嘅曲发可以变直发，但系咧，你问我，我依然都想试下天生嘅直发。 跟住电翻乱， 系啦，你可以电噶嘛 ？Amazing， 好、啊、下一个 YMY Ashley， 你哋做咗两年几 broadcast， 中间冇谂过放弃，有啲咩令你坚持落去？ 我哋应该唔止两年几 啊，其实系几耐啊？2020系嘛？ 2020 系啊，三年 系啦。 不过就有冇谂过放弃啊？又冇嘅，系谂 topic 咯。 唔系都好似上集咁讲啦， 系啦， 暂时唔播住咯。 你问我，我有谂过放弃噶。因为我觉得好攰嘅都，即系谂 想瞓低啊，系嘛？ 系喺瞓低之前就谂，不如放弃啦。 我想瞓低。 我有谂过嘅，但系而家就随遇而安啦。即系我会觉得有咪有咯，即系有谂好咧，或者谂到咪谂到咯。即系即系一谂唔到咪停一停先咯，或者暂缓咯。 唔会关台啊？系咪？暂缓。 我成日讲关台咪有支棍拉落嚟。 系啊，删咗佢， 系 熄咗佢，我熄咗噶啦。有咩你哋坚持落去？就好似之前我哋答过啦，就系有啲大家留言， 因为留言咯， 系啦，就系因为呢个问题咯。 嗱，你咁讲咧，你系嘅。嗱，你话头先我咪话诶，我谂过放弃，但系点解会令我想坚持？系因为杨怡嘅话，其实你诶而家都有啲人，即系有少少人期待，或者嗰阵时都唔系好多人。即系 follow 啫嘛，可能讲紧都系一百个人，跟住两日。 你睇我哋依家先有一千啊！ 即系佢觉得诶储咗，点解你又突然间放弃咧？咁咯， 系我系觉得有人居然继续觉得好听，又 咁 又会令佢哋笑下就继续做。 同埋我成日觉得咧，香港人系唔识得呢个 podcast 呢样嘢嘅，因为佢唔似喺美国同台湾咁受欢迎， 啊、多啲。 而我哋踏入咗呢一样嘢，我觉得好得意。 我觉得最近好似多咗啲嘅。 你睇下最近 系、啊、 最近有啲 YouTuber 都要做呢个 podcast 啦。咁、 啊、 希望我哋继续喺前面咯，系啦、啊，希望我哋继续喺前面啦。 因为我记得解密工作室都好似做 podcast 系。 系啊，咁我哋点？ 因为冇咁多案件啊嘛，系嘛？ 唔系讲 啊， 即系 可 能想爆埋呢个 channel。 系啦 ，so just 呢，好啦，下一个王俊呢、這个哦，呢、這个问题我哋应该答咗头先。 王俊，佢最近成日留言咯，我见到佢。 多谢你啊，王俊，系咪新加入嘅？ 系啩？ 好似系。 冇留意。请问三位主持工作系咩？哦，头先我系答咗啦，定系自由职业咧？头先都答咗噶啦，嗰条你可以听翻，我哋唔会再 detail 讲嘅。P.S. 我以为呢个节目好多人听，结果 I.G 粉丝咁少，又揾错咗 ，sorry， 我哋已经多咗啲人啦 ，OK 。好啦，佢又恭喜我哋有一千人啦，我见到最近 多谢你。好，佢终于问问题啦，呢条好惊啊，大家小心啲坐稳啊吓。 系， 请问你哋对 Mira 或者姜涛当红有咩谂法？哇，镜安法好惊，我见到有啲人话唔知点解佢哋生得唔靓都咁多人中意 啊。 唔敢讲， 唔系唔敢讲， 唔系 Bishop 咁你咁啊，我哋乘机讲下，既然佢讲喺 Mira 姜涛，有冇人系姜糖？我哋呢度， 其实我哋呢度三个都冇， 我哋三 个 都唔系姜糖吓。 我冇特别中意 Mira 啲人嘅，即系唔系嗰啲咩 Jazz。 我系 Jazz 嗱，其实系啦，牛咧系诶 Jazz， 但系我严格嚟讲唔算系 Jazz， 系你好唔称职啊， 好唔称职，因为我只系觉得佢综艺啲嘢几好睇，几好笑，佢、 哦、 做戏又用心，我觉得佢好多样化，即佢可以，咦咁又得，咁又得，比较好啦。系同埋我唔觉得佢靓仔嘅，首先系啊，即系佢咁多 Mira 入边唱歌都几好啊。OK 啦，如果要讲 OK， 我会诶拣 Eden 嘅。 OK， 系啊，就系咁。 杨怡啊，应该冇乜， 杨怡咧， 首先我 你系咪姜 Mira 其中一个 fans？ 唔系，我唔系镜粉嚟嘅，但系咧我唔抗拒睇 Mira 嘅嘢，但系我唔会特登睇嘅。 哦，系，即系 OK 啦。 但系我觉得咧，我其实唔想回应呢个问题，因为我觉得佢系我唔中意咧，大家好。好要将呢个问题放大啊！ 系 啊，每个时代四大天王以前可能都俾人闹， 系啊， 系啦，即系我 不和噶嗰啲， 系啊，即系总系有一啲嘢会发生咯。咁我就觉得 睇翻当时嘅啫， 系啦，系啦， 我都冇特别中意边，我唔系一定唔系镜粉啦，但我亦都唔会抗拒嘅。不过我觉得就。而家好好似咧，大家因為發生咗呢啲咩鏡安法，即係你講一講，喂講一講啫。 我成日唔想引起咁多，好似好、 我 哋已經好 mean 啦，係啦係啦，我哋已經好 mean 噶啦，仲要再 mean， 好多人可以鬧，唔使鬧。係 啦，冇錯冇錯。 好忙，我哋 list 好長。 同埋我想多啲人收聽嘅，所以我都係唔想鬧嘅。 我只係想回應翻佢話，我見有啲人話唔知點解佢哋生得唔靚都咁多人中意。其實有好多人中意就唔一定要靚嘅，靚嗰啲人就唔一定多人中意嘅。 係啊，同埋唔係因為靚唔靚噶嘛，好多嘢都 係啊 ，Leader 都唔靚仔啊嘛。 唔係咁靚當然會中意多啲，但係唔靚亦都唔。会令人哋即系唔系一个点去令佢中唔中意 咯？系咯，即系我只系觉得佢哋如果佢哋嘅作品你中意咪中意咯，呢首歌好听， 或者你 真 系纯粹中意佢嘅样都冇问题， 冇问题噶。 唔系咁，我都有觉得欣赏嘅，即系阿 J 唱歌几好听，即系嗰啲，但我又唔系真系好风好沉迷嘅。 我哋呢排啱先话命案里边嘅 Lock Man， 哇，佢真 系 好犀利。 系啦，佢做戏唔错嘅，咁咯。但我哋唔系话嗰种要。好疯狂沉迷啊！或者批评佢啊！ 某程度上 ，Mira 十二个人，我觉得啫吓，我觉得啫吓，佢哋系一括弧，我觉得啫吓。 我因为好惊啊，大佬 真系对唔住大佬， 所有人嚟疯狂闹我哋，点搞啊？ 唔知唔想呢件事，我只系觉得佢哋某程度上系令到香港嘅 media 或者娱乐圈啦，无论你唱歌或者拍戏多咗啲人可以俾人选择啊， 都系 我唔使再成日睇刘青云加古天乐。家长教费 咯，唱歌都系咁， 多啲新嘅嘢。 去容祖儿啊，陈奕迅嗰啲， 系啦， 停咗。 佢哋唔系做得唔好，而系我想有冇新嘢咧，新嘅人出现下咧。 咁而家有新你又， 我觉得无论好唔好，系一个新嘅风气。 我觉得系一个时代有第 啲 出现 变咯。咁你嘅新嘅，譬如而家零零后嗰啲人都系中意。另一款嘢噶嘛，佢中意韓星嗰啲嘢。 係啊，有啲人都係唔關心。 我哋以前中意何君翔啊，係咪先？ 係你啫，係你啫，係啦。 可以唔中意佢啦，好嘛？ 邊個嚟噶？ 耶，自出一出。 就嚟有新嘅台劇啦，何君翔同林依晨同埋鼠圍 城嘅宣傳。 係啊，即刻要賣廣告。 因為楊怡係中意林依晨。 係啦，繼續啦。 好，下一個 LJA， 哦，呢個係好明顯，淨係問你哋兩個嘅。比较多，你哋系咪喺澳洲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识？唔知唔答，拜拜呢、這个系啦。边年去边个 city 做嘢？边年去就唔答啦。 唔系呢个你睇我哋我在拍摄的日子， 我在拍摄日子系有讲咗我哋几时去噶啦。 佢仲话问到佢查家宅咁添，不如揾集讲 working holiday 就睇。 就记得去 YouTube channel 睇翻我在拍摄的日子， 虽 然。只有第一集，系不是琴行，不是张学， 有人话琴行。 好啦，有一啲佢有少少有，我都系讲埋澳洲先啊。加多条问题，喺澳洲有冇遇过歧视？自己有冇歧视喺香港嘅有色人种或者唔中意去做啲咩咧？如果你俾 fans 认出佢哋，你会唔会认你哋就系嗰个主持人，定系扮唔知行开？ 如果真系有人认得出，我唔介意嘅。咁你都认到， 系啊，好嘢啊， 我冇嘢讲啦，喂。 OK， 呢个澳洲有冇遇到歧视？定系你留翻拍先讲啲片， 都系，但系而家暂时咁样脑转一转，好似系冇嘅。但系，详细嚟讲，你真系要睇我在拍戏的日子。 呢个可以大家都答嘅。有冇歧视喺香港嘅有色人种，或者唔中意佢做啲咩？ 歧视香港有色人种， 即系我咁佢嘅问题可能系问嗰啲巴基啊， 冇特别歧视 南亚裔嘅人。 我觉得就算系咪有色人种，有阵时都会歧视啦。 冇色嗰啲歧视，同色嘅啲歧视， 唔关色啊，唔关颜色事啊，不如咁讲。 我觉得只要佢做翻啲人做嘅行为就冇事。 因为我哋通常闹嗰啲都系唔系有色嘅、 即系街边屙屎啊、吐痰啊、打尖啊、撞你啊， 嗰啲大家成个香港都知噶啦，系嘛？ 嗰啲我唔系歧视啊，我屌鸠佢啦，撞到我啊咁。 嗰啲系大家都知道噶啦，唔使我哋讲噶。 系咯，同埋有冇歧视？边个会认自己歧视人？ 系啊。首先我哋都好 mean 噶，我真系唔知道我有冇歧视到你咯，系咪啊？ 我特登讲我歧视你， 好歧，我就绝交，系咯。好，仲有一个问题，好多嘢问嘅呢个人，佢话你哋最中意儿歌系边一首？ 吓，即系等跳呢度嘅画风。 系啊，佢中间嗰度插出嚟，有最中意儿歌系边首？ 你记唔记得啊？ 二哥 小丸子 啊， 收 你讲卡，我佢好中意小丸子， 我都中意小丸子嘅。 系啊， 你中意唔系 B 炸男咩？即系日本 嗰个 欧善二， 欧善二嗰个系嘛？ 哦，我以前其实咧都好中意陈松伶唱嘅儿歌， 梦茶茶。 唔系小白船嗰啲，系嗰啲大队。 我唔识， 我唔识，真系唔识， 真系唔识唔识。 大家去 YouTube 搜 查《美少女战士》嗰啲 小白船。 呢一个话题，我曾经好似话想讲嘅，系咪啊？儿 歌问题，我哋可能有讲过卡通片 嗰啲。好咁上下啦。呢度仲有一个都系佢问嘅 LJA。 咁多 有冇想诶宠物有诶仲 sorry 仲有想问有冇睇过古惑仔？边集最中意同中意边个角色？ 哇！你呢个细细 粒系咪？ 你要问阿牛啦，系嘛？不如阿牛开一集讲古惑仔算啦。 得我自己讲嘅啫。 唔系你咪 两个都讲 嘅，可以亲。 我有睇过晒嘅， 咁但系冇 你 咁 detail 啫。你 俾翻 temple 啊，系咪先？咁边个最中意边个角色啊？ 佢中意角色咁奇怪， 咁强嘅咩？ 我中意细细粒， 唔通有人答佢中意巢皮噶嘛？ 哇！咁我中意主角咯，唔系唔会特登你唔系嗰啲卡通片，我中意嗰个咩红战士咁嗰啲啊？ 唔系啊，或者我中意吴君如都得噶， 系啊， 就系三噶嘛， 冇特别话中意边 个，或者你中意靓坤都得噶。 呢个我哋又开集再讲下啦。呢个 鼻 屎好难撩啊，咁系好下一个剑齿狼，佢真系叫剑齿狼， 系啊， 剑齿 狼。 跟住如果将来你哋红咗，会唔会见到你哋嘅真面目？ 我就系佢嚟，我 定系你哋会蒙面接受访问？ 其实我觉得我哋红咗噶啦， 笑癫咗啊！ 谂起蒙面魔术师， 唔系，但我觉得我哋好红噶啦。 我哋其实红咗噶啦，剑齿狼。 唔好意思，我哋系咁嘅。sorry， 你答啊，你咁有礼貌。你平时唔系咁， 会唔会见到真面目啊？我觉得都系唔会，我唔系 除非拍《爱是 3.0 啦。 除非人 Sammy 邀请我哋拍《爱是 3.0 我就 出 咯。 咁可以嘅。 Sammy 已经好似阿婆咁， 我哋冇出轨啊。OK， 冇， 我哋冇食女。 你话我哋会唔会露出真面目咧？嗱，暂时嚟讲，短期内真系冇咁谂过。 但 系 你话会唔会有一日真系会露咧？真系唔知道。 因为咧，阿牛未准备好啊，佢可能要整整佢先。 我唔知啊，俾几年我减肥先。 好抗拒，但系其实咧。我都系谂住影佢嘅啫， 唉，我唔系好想。我而家你而家咁认真问我呢一条嘅话，我会想讲可以接受访问，但系唔好系影像嘅。 又嚟啦 ，OK， 即系佢系一个一篇文嚟嘅， 播翻 我细 个嗰啲出嚟， 唔系或者佢好似 即系影相 集咁， 即系嗰时睇到我样嘅时候系相嚟嘅，就 唔 系喐 嘅，佢唔喐嘅，佢 two D 嚟嘅啫 ，OK。 系啊，我最近谂咗一个新嘅演绎方式 嘅，可能会见到阿牛嘅真身 ，OK。 系啦系啦，到时就知噶啦， 我 冇 未做 ，OK。 下一个路人月丁谋。又嚟啦！想问你哋三个系点识，识咗几耐唔答？ 因为上一集讲咗， 查咗佢呢啲，我哋系唔会答嘅。所够嚟，好啦，呢个可以问下杨怡同阿牛边个大啲？杨怡系大过我嘅， 点解会咁问？ 住佢度写，你哋把声好好听，有冇谂过唱翻首主题曲？喂喂喂，主唱啊，系唱到咁，因为你哋扮电视广告都几有趣。 喂，你扮电视广告讲嘢唔系唱歌， 我都唱咗啦， 嗱， 我 话唱得多啲嘅。 咪就系咯， 唱歌嚟讲可以考虑下嘅， 唱歌功夫加跳舞 系咪啊？跳唱 呢度开始嘅私人嘅 跳唱睇到噶， 呢个项目系跳唱， 系唱跳， 系星座同身高方唔方便透露下，纯粹少少好奇心。 身高都要知道， 系啊，但 偶像嚟， 佢冇讲你叫你几重咧，算咁啦。身高， 佢好矮，我都系咁谂啊，佢冇话你个重量啊。 我突然真系觉得好似 Yes Card 以前后边写住。几高几重？座右铭咁样， 暴露年龄系列。 座右铭，好后期 星座讲唔讲冇所谓啦，我都 好似讲过我哋月份啊嘛。 杨怡嗰集好似讲过， 我唔知有 冇。佢问你两个啫嘛， 系 嘛？ 唔 系 啊， 我全部啊， 系啊，咩座啊？ 我系处女座啊。 杨怡 都系 处女座， 我系双子嚟。 咁大概知道边个月份啦？ 身高我三个差唔多啫， 160 咯， 系咯， 中粒。简称完 160都唔系好高， 好似冇问题。梦 想系180 ，OK， 拜拜。 黐线咁高，梦 想系170就得噶啦。 我唔使，我而家 OK 得噶啦，我唔使要咁高系。三位中意养咩做宠物？嗱，我哋系有讲过宠物嘅， 系啊，听翻宠物嗰集啦。 唔知你揾下先。我哋系我啊，我系牛啊， 我 系 Hi。我 哋 系养猫嘅， 啲猫有出过。 系啦，我系有养三只猫嘅，而家都系三只嘅。就系咁啦。 个问题话你会唔会养宠物啊？ 是三位喜欢养什么做宠物、哦、 我养亲什么宠物都瓜的。 他不是他植物都会死。 是啊所以用 明白天生。 我都是养那些电脑那些宠物。 探 马 哥哎呀探马哥时候一定都是屎啦。 是不是宠物情缘啊 是啊应该。是啊宠物情缘、啊。 是啦、 啊、 我们是 第38集的宠物情缘。 那这个可以听回。现在暂时得我。是有养宠物就养三只猫。 我有养过宠物的但都是听回我的集 啦。 真 的 是。但现在暂时来讲就不会再特登养宠物。 好了这一条都得你两个答到有没有打机的习惯是有的。 是有的有的。 你不是你都有打机的。 有那些那些转转转那些那些都是打机。 不是我们都会这一集呢可能会讲因为我打机有一次讲我没讲住了。 好来了。Lovely Blue Lonely。Oh. 你们三个小的时候每套新年礼事先是怎样慢慢听回新年那集。 是啦新年 找回是哪集啊歪歪看看哪集来先。 再答你啊。 Okay, 每个人的成长之路会跑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玩。 这个都好像没有讲过。 这个我们没有特别去 mention。 那个、牛年行大运应该里面都有提及啦。 还有刚刚。 第91集礼事事就是讲了是麻烦你听回啊 ,OK。 是啦。会入去蒲咩地方玩？ 公园细个啊嘛，你话 系啊，成长之路佢讲紧。 成长之路好长噶。 系啊，你问紧边条？系咪直路定系弯位嗰度？ 我细个蒲嘅地方，可能你真系问我，而家突然间谂起咧，系 Yes Station 咯。我成日都去嘅，即系放学啊就会去噶啦。 冇嘢买都去下 圈 噶嘛。 系 Times Square 顶楼嗰个 PlayStation。哦，你拣一个地方咯，话俾人听。 我拣个地方啊。如果你咁住你讲当青春期啦系咪你记得。 你 细 个都系公园嘅。 当中学啦系咪中学嘅话我抱我哋去铜锣湾囉。 就是一成个 area, 即系冇啲特别嘅地方你会一定去㗎。 地大铜锣湾地大。 OK。 但佢嗰度冇嘢做㗎其实。我唔 系 第一我冇钱买。 是 我同一扎人喺度睇乱困结队咁行嚟行去咯。 哦， 咁 样其实嗰个咧，铜锣湾个商场叫咩？即系嗰个角落头等人嗰度。 你讲咩？ 姜涛湾嗰度啊，而家 金 百 里咯， 金百里都系我成日去。 但去就唔系买嘢。 哦，佢哋两个系港岛区嘅，我系九龙 九龙区。 咁你拣一个咯。 我一讲就 成长之路， 唔系一讲就知道我住边噶啦，所以都系 唔紧要，我都唔系住姜涛湾嘅。 但我去嗰度就系我住嗰度， 咁冇啦。咁啊，搵就可能会讲下。 系， 佢仲话又遇上啲咩人冇啊？香港人到准备入社会嘅第一份工之旅， 之旅 系啊，佢咁写。 之旅即系。哦， 如此类推是不是 咁 之类 啦，系咪即系第一份工我谂紧， 唔系同姜台一样做麦当劳咯。 哦，会系杨怡答案。 你 系 咩啊？ 我咪做嗰个侍应嗰度， 都系服务业系咪？ 饮食业咯。 我唔系服务业嘅。 你系你嗰个算唔算咩？你个教育？ 嗰都系服务业嚟噶。 唔系，我唔系呢啲餐饮业啊，应该话。 系你唔系餐饮业。 我系帮人补习咯，细路啫。 佢系服务界都系。好啦，又问啊，三个点识有冇闹过交？感情超好，可能唔搭飞。下一个 冇乜特别咯，我想讲都系。 Ben Wong， 你系点识冇事闹大交？飞， 唔系我想讲讲先，飞得快快，冇乜特别点样闹过交，同埋冇乜特别真系。 系啊，因为我哋通常要拗嘅时候，就会第三个方案出嚟，系大家都哦咁啦，不如就 大家都成熟， 所以系啊， 好难。 Edith Yan， 如果你哋结婚想用咩形式搞婚礼？有啲新嘢问题啦。 如果我哋结婚上咩形式，冇乜特别形式，最好就唔好太大嘅形式咯， 简简单单， 即系唔想嗰啲做 show 由朝晚嗰啲啊， 即系使唔使朝寒晚餐？ 唔使做马骝，唔使着马骝衣， 使唔使成长片段？ 唔使， 使唔使唱歌？ 你讲我唱定第啲人唱？ 你唱，你唱俾 自己就 费 事啦。 Forever Love， 如果有个人嚟唱， 我屌佢咯。 如果 咩嗰排咪阿陶喆同魏云唱 Forever， 因 为 嗰 个 孙咩豪结婚啊，嗰条友会结婚嘅咩？ 唔系，我都觉得你两个 系啊，好似系 你两个唱咩 Forever Love？ 唔系嗱，你话自己唱咧就费事啦，献丑。你话我好有米啊，请到个唔知咩我好中意嘅歌星嚟，泰雅嚟唱咁我 请谭咏麟 嚟唱 哇！ 一定啦咁。 如果他人嚟唱唱咩歌结婚。 唔系因为首先呢。 Beautiful love 囉。 係。 Only love 得唔得 都可以。 都得。 即係我意思你我都话唔想搞呢啲咁大嘅形式咁就唔使做咁多表演囉。 o、okay, k 但我就。 佢都唔鍾意呢啲。 鍾意唔想摆酒冇钱。有钱都 浪 錢、 啊、 有钱都唔想嘥喺呢度，不如去旅行 或者去第二啲做第二。 即 系 我哋都系 prefer 小型简单嘅啦。 系啊， 系 啊， 喺呢方面，如果会有婚礼嘅话 ，if Carrie Fish 想问三位主持最理想的生活是怎样，会不会移民？移民刚才我们有答过的， 哦啊、 暂时不会移民。 最理想的生活就是睡在这里不用做， 这个 是 YY。 是 嗯，最可以给圈饼他箍条颈，他就睡在这里不用起身吃那些饼 、我觉得最理想的生活就是、即是不用想喂这件事用多少钱咯。 哦， 即系譬如我想食就食，我想去旅行就 去， 又唔使睇，即系唔会话哎呀，不如唔好啦，不如买咗呢、這个。 系啦，唔想就住就住，系对咁样。 买呢条裤， 我又唔需要好有钱， 唔想咁多顾忌。 系啦，系啦。 O K， 我嘅理想生活啊，停咗先，我自己。 系，怀疑好认真。 我以为你有嘅咯，你早就睇咗啲题目噶啦， 我唔记得，而家先认真睇，系咁 copy 啫嘛。我嘅理想生活大概就系正正常常啊，冇咁讲。 咁同而家有咩分别啊？ 即系翻工，即系 哇，其实有工翻几好，唔使。你如果冇工翻，我俾你好多钱，你冇工翻，你唔知做乜噶。 咁都系， 你个人冇目标，做 冇一个 起身做咩咧？ 咁系咪？ 系啦，你做冇嘢好做嘅，又同埋你唔使翻工嘅话，其实你会少咗好多社交嘅生活嘅。 嗯， 冇其他人接触去倾偈，即系喂，你搵啲 friend， 啲 friend 唔得人理你啦，你养埋佢哋咩？ 嗯， 我对我嚟讲系维持正常。 Okay， 就是理想生活，不用有特别的事发生或者怎样，正常上得的，大家就是这样。好，下一个 Lam Lam Lee， 三位主持 Lam Lam Lee 上次在我们、如火如荼的挥春的时候呢，因为他其实是我认识的、 哦、 他有经过我们 studio 的门口的、 哦哦、 是挥春、 哦、是的、 okay、就是这样吧、 哦、 三位主持我哪一集是想录多次和为什么，例如有冇觉得唔够精彩啊？番外篇或者好似二拣一炒晒车咁嘅原因等等。 嗱，我想澄清翻， 二 拣一 并 冇 炒 车， 我哋就系想要呢个效果。 冇错。 有冇边一集想录过？ 录过可能唔系。嗱，其实咧冇话边一集想，我曾经咧、觉得哎呀冇讲呢个添嗰一集， 哦、 但我冇理由再开多集，净系讲翻嘢或者系添加噶嘛。 我哋咧试过有两三次录音嘅时候唔记得揿掣嘅。 系有一次咧， 其实 好大半集之后， 好惨。 哇，停啦！停嘅时候一拧过去， 都冇 揿， 冇揿过停乜柒。 冇录到系。 咁其实我哋已经尝试过录过噶啦。 而原因系咁， 而嗰个效果其实系比第一次差嘅。 系啊， 因 为咧 讲 最自然系第一次嘅， 所以我哋咧系真系 系 中意咁样搭晒声嘅。 系啦。 好啦，翻嚟啦！ 我而家谂紧咧，听到嚟呢度咧，有冇一啲 我惊瞓着咗啦？ 唔系有冇一啲我哋答咗嘅人系唔满意我哋答案？ 会噶， 会啦、 啊，又飞啊咁咯！ 喂，又系问嗰我哋讲咗唔答， 佢就越想知啊！可能 你自己 Google 啊，咁笨柒， 有得 Google 都唔会知道我哋点识啦， 咁系咯， 妖 做咩要知道我哋点识啫？ 咁啊好知咪普通朋友咁识咯，你点识噶？ 鬼事咩？系咁屌鸠嘅听众嚟咯，好。头先就系、是，我哋好似头先系未答完，录多次我系未答嘅，有冇？因为杨怡答完之后， 我哋已经试过录多次啦。 其实咧，我人就好扑街，我成日都会做完一样之后，就觉得我就会睇翻，哎呀呢度好似做得唔好，哎呀呢度好似点，哎呀如果可以整多次就好啦。即系点解加咗就，但其实系谂啫，冇再加一次。 我同阿牛相反嘅，我通常觉得做咗就算啦， 我会反复 固执嘅， 系啊， 过咗算啦咁。 又嚟啦 ，Li Yan Yan 有冇试过炒大镬？系唔答嘅。 又嚟啊，冇啊，好烦、啊。 你睇我真系好认真，全部人问我都真系 copy 出嚟嘅。 系啊，但系唔答啫。 好啦，呢个系 Du， Du 系咩啊？ 佢即系 Du 四个 O。 OK。 最后悔冇做或者做过咩事咧？ 冇做或者做过咩事啊？哇！你咁突然嘅谂，有冇谂到？ 即系有冇一啲遗憾或者后悔嘅嘢？ 唔使解释，我意思系你哋有冇啊？ 最后悔冇做或者最后悔做过啲咩事？ 最后悔冇做或者做过啲咩事？ 系 我谂我 好认真，突然之间个气氛， 因为佢呢个问题真系好， 佢就 好 大 啊， 好深啊。 跟那些你們怎麼認識差很遠 不要畫勾那些人住 你有沒有想到你們 你又來想到 勾的你 我們先答住下一條題目先啦，給 你 時間 下一條就好笑都是他來的最貴的那餐是什 麼、哦 哦、 我們有啦已經心目中有答案了 最貴的那餐 多少錢先不如說一下 喂我現在想不到 因为我成日都食啲下难嘢， 系佢都唔食嘢嘅，唔系佢唔食嗰啲嘢嘅，咁食食埋晒啲肠仔啊，嗰啲最贵咪肠仔系咪？肠仔几多种煮法？ 包肠仔最贵， 唔系即系佢食嗰啲嘢贵极有限啊！ 午餐肉都好贵噶， 咁你唔系去到 系唔系嗰啲？因为咧我妹仔肚啊嘛，山珍海菜系唔中意食， 佢都唔食生嘅， 又唔食刺身， 又 唔 食海 鲜，又唔食蚝， 嗯， 最贵嗰啲佢都唔食，咁点食啊？食炒饭都几贵， 呢个我答唔到，佢两个答我， 自助餐我帮你答啊， 自助餐但系硬贵都唔使我俾嘅， 佢话问你食过最贵，冇话你俾嘛， 啊系嘅 ，OK， 食过最贵嘅系咩啊？ 唔知啊，真系答唔到， 罐头鲍鱼， 我都呕， 仲要食一块就话唔食啦， 最憎食鲍鱼， 系跟住就话我唔想食啦，你食啦， 冇餐食鲍鱼冇用，答唔到我呢个都系， 我最贵食过嘅嘢啊，可能真系寿司咯，即系日本嘢咯，系 哦。Okay. 因为日本嘢喺即系我食嘅嘢里边，应该比较你可以食得好贵。 厨师大 阪， 你咪食？ 你可你当然你可以食即系寿司郎嗰啲回转寿司好平，但 系 佢可以去到好贵，或者扒扒都未去到咁贵嘅。 肉 寿司系偏向即系日式刺身，日式嗰啲嘢系贵啲嘅，可以去到 精致啊。 西餐咧未去到咁贵嘅， 即系都系达唔到嘅。 日本嘢咯， 阿妈卡西咯， 系咯寿司 阿妈家姐咯， 我系冇，因为我脑里边冇嘢系贵。 佢最贵都系。午餐肉同肠 ，OK， 继续 同蛋咯。 Comfort food 系咩 ？Comfort food， 我即系食咗会，我帮阿牛蛋薯片， 都唔含， 唔系咩？ 我会答你 M 记啦 ，OK。 我如果我答你 的，我记得我曾经觉得我嘅 comfort food 系咩？ 讲完先笑啊，OK。 我想讲一讲咧，百方云集咧有一轮咧系我嘅 comfort food， 就系因为每次咧我放假嘅时候，即系我喺屋企唔使做嘢出去做嘢嘅时候，即系出翻公司做嘢嘅时候咧，我就会喺屋企买楼下嗰间百方云集度即系买啦。然之后我就会觉得，因为呢个感觉咧就系百方云集其实并唔系咩上等嘢啊，但系咧你会觉得咧，因为你嗰个心境咧系喺你屋企 h 而你买呢个食物，所以你会觉得成个配套咧就系你好悠闲，并唔系话嗰食物好冇食噶嘛。咁所以百方云集曾经何时系个 comfort food， 但系佢而家已经冇咗，因为佢咧就执咗啦，所以冇咗啦。咁但暂时未有新嘅 comfort food。 咁你觉得我嘅 comfort food 系咩？ 我唔知道你， 你系答咁顺摊答我。 唔知道哦，你 唔知哦， 你乜都食嘅。 Anyway, 你的 comfort food 咪辣嘢咯，你食嗰啲辣，你即系你开心炸鸡， 炸鸡咯， 你有阵时好想食炸鸡噶， 系啊， 系咪啊？我帮你谂埋顶， 因为我咩都食啊嘛，所以谂唔到啊。 我哋而家答唔答翻嗰条咩后悔冇做做过嘅事？答唔答到啊？经过呢两条嘢食之后，都仲系同一个人问噶， 系我知道，我知道， 系啦。 冇 嘅 话， 下一个啦，佢仲有一条啊，仲有几条？点睇结婚？ 四个字，好长喎、啊！呢、這个问题点答啊？ 点睇结婚啊？我认为结婚啊，有啲人咧觉得结婚好唔重要嘅。我认为结婚系并唔系最重要，但系咧都系一个需要嘅。唔系需要，系咪需要？ 人生嘅一个经历， 唔系所以 ，sorry， 我唔可以讲需要，因为咁样讲咧，人哋会觉得系冇咗会死，系咪先？ 唔会、 我觉得结婚系 点啊？你答唔到啦，系咪啊？ 杨怡答啦，冇理佢。 结婚啊？ 到佢缓冲紧六十。 我其实觉得我觉得我本来认为婚姻不是一个必需品嚟嘅， 系， 即系觉得而家啲人拍拖就得噶啦，都唔使结婚嘅，好多人都唔生小朋友嘅， 即系结唔结冇乜所谓啊。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我系一个好中意睇呢啲恋爱故事啊，睇啲恋爱综艺节目嘅人嚟嘅，咁我觉得如果有人能够同你结婚又可以即系一世啊，或者佢唔离婚咧、我觉得系一件好浪漫嘅事情咯。 居然承诺一世嘛？你 系啦系啦，呢个系两个人个 commitment。 唔系， 我 觉得冇咧系唔系话一啲好可惜嘅嘢，但系我认为如果有就最好咯。 即系我觉得系一件好浪漫嘅事情。 我觉得有嘅话，可能会令个人同你另一半咧系踏实啲嘅。我感觉系咁啦，即系我嘅意见嚟啫。呢个 我反而觉得系好梦幻，因为通常都会离婚嘛。 而家大家都会可能觉得乜结唔结乜所谓啫。大把人离婚啦，系嘅好多。你睇下一年可能已经喂。个个都是这样，一两年就已经 Forever Love 都这样了，是不是？ 是啦。 但我觉得如果有咧，系好事嚟嘅， 系 咁咯。 咁冇都唔 冇 嘅， 都唔会话讲诶，真 系 好惨啊咁嗰啲咯。 系 咯， 系咯， 有啊好咯，锦上添花系咪？ 啊好， 你点咧？ 我依家啫吓，而家系觉得，如结婚其实系一个 唔系必须， 一定唔系必须啊。对我嚟讲，结婚系一个大家双方嘅一个法律上嘅一个认可， 是 一个某程度上之后是一个方便嚟嘅。因为我唔理佢生唔生仔定系咩啦，如果你揾到一个人，然后你觉得其实为佢负责任咯。因为法律上你哋有双方个责任，同埋有好多 touch wood 讲句你 ，OK 你唔生仔定系咩？你揾到好爱嘅人一齐，唔需要结婚啦，我哋唔需要一纸婚书定系咩啦。咁但系人咧，而家我知道啦，好容易突然之间好多事发生咗咧，系得真系需要结结实实，你法律上系需要 保障， 系帮佢做到一啲嘢，或者令到佢为你保障一啲嘢。呢一个嘅法律上嘅层面，我都系需要嘅，系呢一样啫，即系令到大家 touch 讲句，可能我突然死咗，我伴侣都帮我做到嘢啊，攞死亡证拎到啦，系嘛，即系现实啲讲，你啲钱啊或者佢点样分翻啊处理都系要，如果佢同你冇结婚嘅话，佢乜都做唔到嘅， 系啊。 这个是一个问题来的，我是这样想，我不想。 即是他在实际方面 去 想。 我不想这个另一半要处理的问题很麻烦啊。 是是是。 那我会想，如果假设我真的有一个另一半，我们结婚，但我只是想方便是这样的。 OK。 大家为大家可以处理了一些。 即是你认为如果你结婚就是这个理由的。 是啦，有很多东西方便了。因为真的、真的另一半不是你口讲嘛。我们一起了三十年了。但是你没有。 我 们 住 了嘛。你没办法的嘛，真的。 是啊。 系啊，我系觉得呢样嘢啫。 阿牛系一个好实际嘅， 其余都唔使，系啊， 唔需要啦。 我反而觉得结婚系你自己向另一半嘅承诺咯，即系佢就系法律上嘅一个承諾， 即系我承诺，我会用埋呢样嚟去保障我。你有咩事，我可以帮你去负责任做其他嘢，系咁啫。对我嚟讲，而家 咁呢个一定嘅， 定唔系要咩？一定要结婚啊，影结婚相好靓啊，嗰啲、 或者三十岁要做、啊， 或者系啦、啊，必定嗰啲 list 啊， 要生仔啊， 趁 乱生啊咁嗰啲， 呢啲都唔系我， 唔系我咯， 系啦，都唔系。 但 系 我会认为，如果你想生仔，就结婚好啲咯。 诶，系嘅，因为保障翻你个小朋友嘛。 系啊，你想有下一代。 我继续我嘅现实层面就系、如果你真系下一代，你 系 要结婚嘅，系啦，咁咯， 好啦， 好啦，都系谂唔到第一条系咪？谂翻我最后一条。最成功或者最失败的一次网球， 哦，大把嘅，阿牛应该都唔少。 我好多时都成功或者 成功嘅网球， 失败过好多次。 成功唔使讲啦，都会好多嘅。即系譬如买咗好多系啱，哇，依嚟到系好 OK 嘅，或者个价钱系真 系 好抵嘅咁咯， 系 咯， 真啱着嘅。 系啊，失败嘅网球大把啦。 系咪我哋又开翻集讲啊？可以唔答啊？ 系咯，详情我哋会再喺 某程度上提供咗 topic 俾我哋。 系啊， 多谢你啊。 系啊， 我话都系答唔到最后悔冇做或者做过嘅事， 会唔会都开翻集嚟讲咧？ 系咁用呢啲，唔 系 草草咁讲下有冇讲到啊？ 讲少少咯，一系。 最后悔嘅事，我未学嗰啲人讲，我冇嘢后悔噶，即系做咗。 你真系谂唔到咪？ 唔系我嗱，你咁问我咧，唯一真系谂到，头先我谂到嘅，不过就唔知系咪真系最后悔啦。但我可以草草咁讲，如果你话诶后悔嘅，就系冇好好读书。因为我想过，即大个咗之后会谂啦。如果唔系叫努力啲，即系稍为少少努力啲啊，认真少少啫，少少啫，只系的咁多啫。 你而家读都唔似， 唔需要诶书虫咁。而家就做咗嘢，做嘢算。 唔系啊，我曾经咧都认同 Y Y 呢一种谂法嘅， 大 个 咗之后。 但系我又觉得，如果假设我认真读书，就唔会有而家嘅我。 都系嘅， 因 为 你遇嘅人啊， 系啦、 啊， 所以我咧从唔会后悔而家做嘅，但系我会想。我以后做嘢都唔后悔，就会尽力去做咯。 O、okay, K， 我会咁谂咯。 咁咯，即系如果系暂时谂到系咁， 后悔同冇后悔，其实我都冇乜。 系咯， 因为我的确好似大家咁，都会你总会有一下谂，唉，如果嗰阵时我读劲啲，咁起码吓读多几年， 我做 嗰 份工 会点？ 边个边个，佢蠢过我，但系点解佢？ 即 咁叻 咧，即 係 嗰啲石士咧，成個飯咁樣樣嗰啲石士喎， 做石士做夠飯， 即石士學位，係 啦， 歷史學鬼啫啩。我會有時候咁諗出嚟做嘢會嘅，即可能總有啲人學歷好高，但係哇，佢學歷好高， 之 後 都 飯咁 食屎啦， 讀 石士啦， 我都仲叻啦， 你唔好食屎， 你總會咁諗嘅，我叻佢啦，我教咁，實會嘅。 内心 OS 一定有。 Well，但我觉得算啦，你就算我以我嘅性格，我系唔会好认真读书嘅，真系冇乜可能噶。呢、个事情嗰时我老师有讲过，其实你可以再叻啲嘅，即系你认真少少就可以再一啲。我就系唔认真少少，咪就系我咯，好难所教你。 咁我大概系 咁都冇嘅，冇乜特别， 冇乜嘢， 因为 冇乜特别后悔。 有一啲我 care 嘅嘢，我觉得我做尽咗噶啦，冇得再多噶啦，冇办法噶啦，完了。 OK。 好，下一个 host 佢就个名字就系 host。 OK， 当你到咗一个 checkpoint 嘅时候，就会开始慢慢咁样冇咗动力，唔知讲乜。 呢啲就有 to do list 嘅 checkpoint 咯。 有冇谂过你嘅动力仲可以做到几耐咧？ 你可唔可以分析下佢讲咩？我唔想理解。 我只可以话佢会谂我哋会打算系呢、這个呢件事可以持续几耐？ 又系呢啲问题。 咁即系等于你问一对情侣，你哋点样维持你嘅婚姻？你哋点样维持你嘅热情咁样咯？系嘛？ 头先咪答过类似。头 先冇，头先系问你会唔会关台。 又嚟亚视永恒噶嘛？我哋 冇错。 即系好似我哋，佢觉得我哋已经做到差唔多系咁，系咪？即系会唔会有啲咩新鲜嘢？头 先咪答过类似，系啦，咪可能会咁咯。 我哋好多嘢谂，不过而家未做就唔讲住啦。 你睇我做唔到明星，明星一日做十几个访问，答一样嘢都可以答。 答嗰啲嘢 系，我会觉得做几耐啊？头先阿杨贤讲咗个 point 都几好嘅，就系、是、当然我哋会有阵时谂，哎呀，唔知讲咩好咧，啲题材会谂，但系。我哋未死嘛， 系咯， 即系我哋又未死，呢、這个社会又未死，即系成日发现嘢都好新嘅嘢，未 die 嘅， 我谈而死未死， 未啊，我意思系发现有好多新嘅会出现啊， 你唔去 关 心咪死咯， 你唔睇啫嘛，屌，发现咗好多新嘢出现时候，你就可以讲噶啦，其实而家不停有新嘢，每人都有新嘅嘢。你照讲之前，我哋可能讲紧渣男，或者揾一个出翻嚟唱《Forever Love》啦， 咪有啊，再讲咯， 系又可以屌鸠 渣男咧， 系你点知边时边刻边条茂利，原来佢系咁嘅，又有啲新嘅花生可以讲。 系啊，而家渣男可以讲埋汪小菲啊嘛， 系咯，佢我哋未讲佢啊， 未 数佢啊，好想讲啊，真系揾集讲先，真系可以想讲佢万千年。 佢阿妈系咪 ？OK， 差唔多这样，就说那 friend 好 ，Chris Yu。呢条斋问杨怡是真的 Hello Chris Yu， 杨怡在你哋之中是不是最固执、最硬颈、仲犀利过牛？ 我不知道他凭咩？ 系啊， 唔系，我想问一下他凭咩觉得？首先是觉得他固执过牛定点先？ 我又冇系 mark 佢喺边度留言啦，定系 inbox 嘅？ 我记得我有睇过嘅。 屌杨怡，请回答，请作答。 我认为啊，我认为我好固执，但系我就我未同阿牛比拼过，所以我都唔知道。 好难而家比拼，问下 比拼。 我哋两个冇理由讲噶，得你一个外人，系咪？你讲啦。 固执，你两个都好固执噶，其实。 其实 Y Y 都唔弱嘅。 唔系，我觉得佢两个都会好坚持自己。 由你 讲 啦， 系。梗系啦，你唔好出声啊，两个。即固执嚟讲，佢两个都系比较。嗱咁講啦，每個人咧其實都會有自己固執嘅地方。 你仲要講人話， 係general 咁樣。但係咧，佢兩個咧係好有自我意識嘅，即係佢兩個分別都有自己好強係強嘅自我意識。而我亦都冇話覺得佢邊個強過邊個，佢兩個都有。仲有另一個咩 point 啊？眼鏡啊？ 係啊，最固執最眼鏡，係咪犀利過牛咧？佢係咁寫嘅。 差不多啊，兩個，即係喺嗰啲佢哋。表現出嚟嘅方式硬頸，即係佢會堅持自己。其實固執同硬頸一樣，同一樣嘢嚟噶。 其實問問題嗰陣，可能都好固執同硬頸。 但反而我興趣知道點解佢會就係問佢兩個咧，唔擔心我嘅。 佢你覺得佢咧 呢、 這個傻嘅問題問啫。 其實 Y Y 都係一個好固執嘅人。 佢係 啦，我哋三個都好固執。 我想問下喺 base on 佢呢條上問下 Y Y， 你覺得我哋兩個分別最固執嘅嘢係咩咧？ 固执嘅， 即系我哋两 杨怡咧，佢喺一啲工作嘅层面上面，因为我会同佢一齐工作嘅，佢喺啲工作层面上面，佢好固执一啲嘢，佢觉得应该咁样先系好，点解嗰个人唔系咁样？然之后佢就好想吓、你咁样做，咁样都唔靓。 你 讲紧 咩 咁样 咁 样？咁啊好难 detail 啲讲啦，因为好多嘢，即 系 譬如佢认为嗰件事应该系做到呢个地步先系好嘅，但系嗰人可能只系做到五十嘅就吓，点、解你唔做到一百嗰度咁先靓噶？我而家觉得咁样好唔靓。咁样嘅，但我会觉得吓咁、 我认为系称赞我坚持做靓， 即系佢会觉得应该做靓啲噶嘛？点解你会做到咁样嘅？ 嘥 做 多少少咧？ 因为做多少少咪靓咯。但系我觉得 咁人哋選擇係做到呢個程度就算，咁冇辦法啦。嗱，你俾我做，我都覺得係靚啲嘅。但係咁，我覺得咪由佢咯。 即係你覺得佢就算做到呢度五十都已經 OK 啦，可以啦。 嗱，唔係嘅。嗱，當我做緊嗰樣嘢嘅時候，歪歪就話：我點解你唔敢做？ 有反對嘅聲音。 所以每個人都有每個人嘅 即係佢 點 啊？你問我喺邊個層面？佢咧應該係工作上面好固執嘅嗰啲嘢。 Okay. 咁阿牛咧，我觉得佢私人事务上面好固执，例如佢觉得嗰啲嘢一定要咁样做嘅，例如佢觉得嗰啲咁嘅衫系要咁样挂，佢就要咁样挂。点解你唔系咁挂？呢个地唔系咁拖噶，呢个衫唔应该摆喺呢度噶，呢杯水应该咁噶嘛？有冇搞错啊？ 我 净 系食呢啲嘢嘅。 系啦，佢话嗰啲嘢点会摆呢啲嘢？点会煮出嚟咁噶？我已经形容得好贴切噶啦吓，我唔想太 detail 咁描述，令大家太认识佢。即系佢对于自己私人私人生。生活嗰啲嘢好固执嘅，佢会觉得嗰样嘢应该呢个时候出现，嗰啲嘢应该放喺嗰个位，或者嗰啲嘢系咁发生。 衫系咪咁挂会干？ 系咁，但系就我会觉得算啦，如果佢做咗冇得翻转头，咪算咯，系咪？好啦，香港人轻松啲啦，嗰啲啦，就系咁啊。但我都系觉得好奇怪，点解你问我咧？系咁啦。 点解你唔快买滤芯？ 好啦， 呢度 Rice Wong 佢真系碗饭个 Rice。 Hi Rice Wong， 系 Hello 饭系唔出饭 王 唔出样系因为贪玩定系影响正直？系因为样衰。 我答你啊！冇注意呢点嘅， 佢得两个菜式 系贪玩定系影响正直？ 贪玩系咩意思？我唔明白。点 会贪？你好似问紧一个细路仔三岁咁，你贪玩定系咩？ 你搞个 game 我唔想翻学咁啊！ 我瞓晏啲。 呢个系贪玩。 贪玩咪应该更加上 game 咩？影响同埋定系影响正直？ 影响正直咁又 冇 嘅，我哋又唔系嗰啲咩唔可以。 嗱 ，even 我哋真系拍片出样，其实都唔会影响正直。 唔会嘅，唔 会 嘅。 唔会，我哋三个嚟讲啫。 唔会， 可能你影响你嘅正直啦。 贪玩呢个字我好耐冇听过。贪玩就系确一样嘢话，即系如果我哋好贪玩，其实出咗样噶，唔会唔出样噶。反而 如果我哋 出样系因为样衰， 你明唔明啊？系样衰。 嗱，我唔觉得自己样衰，佢两个认为自己样衰系佢哋两个嘅事。 Sorry， 对唔住，对唔住。 我唔会认为自己样衰。 所以其中一个成员觉得呢个原因 ，OK， 第一样真系我系觉得如果出咗样咧，即系个仪容一定都好紧要嘅，即系你冇留核突突咁扭扭快快，我又唔想成日保持仪容啊。 我只系对自己出镜有啲要求，唔想乱出镜。 即系我影嘅影埋你咁样，系啦，高清妆。 我成日问噶，你呢个 shot 想点啊？ 系 肯定 即系我咧觉得，如果我要出样咧，可能我样要真系，譬如头都要梳翻啦，系咪先？ 佢而家戴帽嘅位， 你冇理由话。特特咁俾人睇啦嘛，因为我见过有啲 YouTube 嗰啲人咧，哇！你出样，但系我哋 OK 咁 啦，系啊。同埋我都讲过，因为你出样你要剪啊，你又要用好多， 都系工作量，而系用工作量平衡。 咁我唔想做呢件事啦， 唔想出自己。 同埋你要买好多 SSD 先够用啦， 啲片又要摆，佢好实际咁谂。 系啦，过啲片又要时间啦。 系觉得佢唔想整理咯，易用，即系唔想整个样出嚟。 我有整理 嘅， 我有整理易用，但系 阿牛唔系样衰嘅， 唔想出镜。 我惊一啲听众咧，或者一啲特别样衰嘅人，以为系你。 我唔知 道，都好攻击佢， 佢唔想露脸啊，总之 系啦。 但我 IG 好多个样， 系屌烦。 如果足以可以做录播嚟维生，会唔会考虑放弃正职呢？ 哇，好难，因为真系录播维唔到身，大佬。 真系 养得起我。我哋又唔系做903嗰啲，即系呢个录播系未去到，我谂有排啊，都未去到即系维生。 做咗三年，我哋咁唔积极，更加冇可能啦。 系啊， 我谂要维生要真系要出样。 去翻呢个话题， 去翻呢个话题， 好似一个 loop 咁， 即系要拍影片咯。 系啊。 系啊， 咁但系头先佢话佢露脸啊， 影片之后你住好多元化，好多 仲要而家你只要超过20岁就话你老喎，点搞啊？ 咁我哋啲行将就木啦，系嘛？你当20岁以上系老嘅话， 即系女嘅话，啲人 娃娃咪仲老？ 屌你死开啦！女嚟讲，啲人要求好高，又要有样又有身材，咁咪就话你噶啦。哇！呢条女咁样衰嘅，哇冇身材嘅咁咯，停晒。 好，又嚟啦。Kins K I N S， 想知你点样认识同埋好朋友飞？ 咩？佢话咩？第二个 点样做好朋友？ 握握手， 继续 握手。 好啦，又嚟啦，三个点识？呢个系 W A L 二 set，W A L 二 set 你 好。 你哋三个点识？飞啊， 唔同学校嘅，系我哋系唔同学校嘅 ，sorry， 我哋完全冇同 學校。我哋个年龄都唔同学校嘅， 系咪？歪歪老啲啊， 妖， 系啊， 唔需要讲 啦。但 系 都系唔同年龄嘅，大家 唔同学校嘅系啦，系咪 working holiday 识？唔系， 唔系啊。 如果大个咗先识，系啊，大个咗啦， 系啊，就咁识 啊。 又觉得你哋好似识咗好耐咁样， 都系嘅。 大个咗都可以识咗好耐， 因为系啦， 都咁。歪歪都唔少唔细啦，系咪？ 系咯， 又嚟狂攻击我呢条友 ，WAL 搞到佢哋狂攻击我，继续啊！ 因为累积佢最后啊，点样更可以咁有默契？ 我哋第一集嘅默契到而家有 一 百 集 啦，系咯， 你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就知啦，系咪？ 或者你可以听二拣一嘅， 累积咗先得噶嘛？ 系 啊，其实唔关事，都听晒先， 揿嚟听。 我可以听大家各位听众，请听一至五十集内嘅旧内容多啲，佢哋嘅收听率好低， 系嘛？因为一至五十集嘅 内容，啲人 调 转翻都好难。 其实一至五十集嘅内容咧，系比较系我哋熟悉嘅嘢嚟， 同埋我哋中意嘅 耍家嘅，比较耍家嘅嘢，系即系会好系啊，会讲一啲啲啊， 或者自己啲， 流流快快啲嘢，系自己啲咯啲嘢可以听嘅，就系咁。点样咁样默契就冇办法啦，好朋友都有。 唔系我哋唱歌。 我唔知，我唔知， 我突然间个脑捞唔到点唱啊！死啦！ 系咯，我都唔知道，你识噶应该。 由始至终啊， 系 咪啊？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 我觉得呢啲默契咧，唔系生出嚟就有，就好废。 生你出嚟嗰时系冇默契。 系，跟住咧， 我听好多 podcast， 唔系 我 哋其 实 咧做咗咁耐咧，终于系会呃到一啲节奏嘅。 呃到我哋呃到 fans， 掌握 呃到啲 line 系咪？ 系掌握到一啲节奏， 即系大概知道佢系点样讲嘢，或者佢系几时会讲咁咯。 系， 咁当中呢个系用时间嘅，并唔系话我哋一埋位。 都答得有啲技巧， 即系答先一答五十集先，而第五十一集好少少。 屌， 好啦， 好啦，嗱咧啊，本来咧我嗰日咧收集做喺呢度印咗出嚟啦，咁跟住我出咗个 post 系话即系 IG story 啦，就停止啦，即系我哋要录噶啦，咁样就点知咧出完之后先见到人哋就问埋最后一个问题， 投最尾过嚟啊， 系啦，仲问我我计唔计啊咁，我哋计，但 系 因为我已经 print 咗出。我而家读翻个电话搵翻出嚟， 数码版 冇错啦， 系 好啦，等一下 呢个个名叫做 咩啊？ 千换 O N G 又嚟啲咩名 ？C H I N W O N O N G 底间 moon 蛇仔老鼠， 佢嘅问题系咁嘅，我睇翻先。我想请问一下你哋小时候嘅愿望系乜嘢？大个咗有冇实现？ 我突然间谂起你十岁愿望，小时候嘅愿望有冇实现啊？ 系乜嘢？首先小时候愿望系咩先？有冇实现到咧？ 呢啲系咪叫我的志愿嗰啲啊？定还是冇？ 上下啦， 你有冇作过文啊？我的志愿 其实冇呢篇文会作噶， 唔记得。 其实我冇作过我的志愿， 有。不过我冇唔记得啦。 边个讲先啊？ 你又嚟谂到边个讲先？ 你讲咗谂下嘛。 我有嘅，我细个嘅愿望系一个作家嚟嘅。 哦、 我真系有谂嘅。 咁你快啲发展下啦。 唔系、啊，你话你系图书管理员嘅曾经 过。有作家图书馆，图书馆员后屘做咗啦， okay. 后屘做咗书店职员，我当圆咗梦噶啦， 系 咪先？ 系系系 作家咯，但系到而家都冇实现过。 你而家系 content creator， 但系冇钱收， 系 系咯咁咯。或者我后来记得我好似中学嗰阵时写嗰啲纪念册咧，中学啊唔系小学啊。 My pen is blue。 我记得我系佢愿望，唔知系咩时候我写以文字为生嘅。 哦，你有咁写， 系咁样写嘅。 跟 下一句系嫁帅哥终老，我记得 咩啊？嫁 帅哥啊？ 边个帅哥？帅 哥，帅 哥。 边个帅哥咧？ 人帅 人 帅，有冇帮我打打佢？ 阿 帅 嘅人，阿帅系边个？ 但而家系冇实现到嘅，系啦， 即 系冇嫁帅哥， 亦都冇用文字为生。 嫁帅哥， 未都冇用到文字为生，文字为唔到生嘅， 系啊，都系为唔到， 系好难。 一日未结婚都未嫁到帅哥， 好难。好。点啊？谂到未啊？你 我唔记得我嘅细个咩愿望，唔系细个冇咁漏费嘅。 你肯定 细个嘅愿望冇啊？其实嗰时都系想 有人帮我搵睡衣， 唔系嫁睡哥，着件睡衣一齐睡觉。 我反而同 乜先？ 佢而家喺度交合紧，佢都唔知自己谂紧咩位。 细个好想揸电单车啊！ 哦， 好细个嘅时候已经想揸电单车， 但系而家挑上滑板哦， 烈火战车。 但系我都系冇揸电单车，我试过揸电动车算完咗个愿望。 但你会真系考？你觉得唔会嘅，其实 政府资助啲咪 蠢蠢欲动佢咧， 系咯、哦，政府资助啲咪咬咯， 好危险、啊、我觉得。 我唔会喺香港揸咯， 我真系谂唔到。 佢绿岛旅行嘅时候揸几好。 哇， 冇车嘛？ 过快入嗰个小鸠人，睇下佢。 我个细个嘅愿望真系 想瞓耐啲， 瞓晏啲，唔会再摆落我度。 唔系细个嘅时候咧，其实画画好似 OK 嘅，叻噶嘛。但系其实身边好多人都叻过我噶。跟住之后咧，同埋屋企人话：，诶、哎，你唔好用画画为生啦。 结果你系做 design， 都系画画嘅， 系啦，所以都系实。都算是实现了咯。 其实我也很喜欢画画的，咁细个都曾经我谂过话，哎，我好想做那些拎住一个很大，你有冇见过呢以前的设计师咧系拎住一个很大的袋噶，即系嗰啲好似 啲 A3 公文都有噶， 嗰啲考试用系啫，但系翻工都拎嘅嗰啲人， 系啊， 摆陶质嗰啲好大， 建筑师 嗰啲系年代嘅问题， 系。然之后连啲图都系摆晒电脑嗰啲，拎咁大一袋出嚟， 而家用喺 MacBook 啦。 以前咧，我细个见到咧。叫设计师嗰啲人做乜喊？ 印下眼水。 而家已经电脑啦，咁系电脑化， 台都唔使咁大张。 跟住咧，以前见到啲人话自己叫设计师，就拎住几卷纸啦，跟住揸住一个好大嘅袋咧，好似摆嗰啲画咧，成张摆落去唔使折嘅。我曾经好幻想，如果我能够做到呢份工，然之后好似拎住呢啲袋翻工，我就好开心。 啊，唔系啊，你以前话想做包礼物噶嘛？ Sogo 嗰啲系咪圣诞节同新年嗰啲？ 即系想包， 因为我曾经都有迷恋过嗰啲，企喺度咧帮人包嗰啲。 迷恋呢个， 因为我觉得好中意睇噶，佢包得好劲好快噶。 你日本而家百货公司下边啲都系咁， 跟住佢譬如咧，你俾一碌饼去圆柱体咧，佢点都包到 噶嘛？ 佢 包到 圆碌碌嗰啲，啊点会飞咗去嗰度嘅？ 唔知你想做啊嘛？ 我曾经想做嗰啲工，即系话成为嗰啲人啊， 啲建筑师咁啊， 夏天派毛毡。 咁就係咁囉。 咁就係咁囉。 好啦，但其实呢头先我哋一直呢都讲嗰啲比较系。 咩 比较系咩 咩 即系关注我哋嘅粉丝留言啦，即系比较系咪我哋嘅粉即系。 点呀 咁你知我记得呢有一个粉丝曾经话帮我哋諗埋我哋叫做啲粉丝叫咩名嘅。即系譬如姜涛咪叫做姜涛。 咁我哋 系 咩 佢话做乜撚喎。即系佢哋想做撚喎，我都心谂呢个粉丝咧，即系其他听众真系多得你唔少， 我觉得好搞笑啊！ 我觉得唔需要佢咁极端 嘅。唔系，我想讲头先我哋大部分读嘅留言咧，都系爱戴我哋，但系其实我哋系有 haters 嘅， 系 haters， 系咪嗰啲 haters 想攻击佢啦？ 唔系想攻击佢，咁佢攻击完我，我就讲。 唔系，我都想知道其他人点谂嘅。 嗱，其实咧，我哋都有收到一啲咧，即系呢种佢。都有公开咁样样留一啲言咧，系对我哋一啲嘅批评嘅。但我唔知道普通其他嘅朋友有冇留意到啦。就好似咧，有一位最近嘅听众咧，就喺我哋嘅 post 度留言啦吓，就唔开名啦。听咗几集，顶你哋唔信，三个女人一个虚感，又冇常识又mean。嗱、这、呢个留言咧，佢就话顶我哋唔顺，三个女人一个虚。其实我觉得三个女人一个虚咪好正常啊，唔通一个女人一个虚咩？ 都得噶。 同埋我哋本身都系女人嘅，你话我系男人，但系而家本身系女人，咁我先惊啫，系咪？同埋佢话我哋又冇常识又 mean 咧，我唔知佢听咗啲咩，觉得我哋冇常识啦。 可能我都系啦，佢可能佢个留言咧喺我哋最新嗰集浅浅浅嗰度留嘅。 系， 咁可能就系佢根据该集嘅内容，譬如我哋讲紧储钱啊，讲紧 即系我哋唔识理财，所以就觉得我哋冇常识啦。 即系可能杨怡讲个健身嗰个报咗班啊，哦、即系嗰啲嘅， 即系佢觉得我哋呢啲冇常识， 咁都唔识买马。嗰啲咯， 即系十八岁嘅时候正式嘅呢啲。 类吓佢个我睇嘅时候，我觉得系 而家啲 细 路好似系十八岁就识投资噶啦。 又真系觉得我哋咁大个人先嚟储钱啊，咁样点会搞错冇钱？ 咁呢啲叫冇常识，咁大把人都冇常识啦。咁我冇所谓嘅，你冇常识，即系我觉得系大家识嘅嘢唔同啫。 但系我觉得大家对常识嘅理解可能有啲唔同。我觉得 唔识 得 着鞋啊， 系啦，唔识煲水 苹果啊， 唔识抹屎咁啊，系咯，抹 pat pat 咁。咁嗰啲就冇常识咯。 高原仲要问， 嗱，我觉得冇常识咧，系形容你冇 common sense 啊，但我系严重咁觉得 common sense 唔系喎，逻辑啊， 唔系啊，佢话常识啊， 系啊，常识啊，常识书嗰啲常识啊， 但 common sense 系 系咪 逻辑系嘛， 唔系 common sense 都系常识， 系啊，即系嗰啲大家 觉得以为是的事，有些人不知道嘛。 譬如搭巴士要八达通那样，那 些是什么？ 那个林郑 厕纸用 什么？ 即我不知道他形容我们什么没有常识，你可以仔细地说。 即理财是一个常识， 可能他觉得是啦， 理财某程度 可能 是算是一个常识来的。 是啊，即基 本。可能这个听众都是基于 那一集， 那一集啦，那他听一点点觉得很烦啊。咁样，所以佢留咗咁嘅言。 同埋嗱，咁个 mean 嘅话咧，我会觉得我哋不嬲嘅呢个节目都系差唔多系。 因为我哋讲嘢系 mean 嘅。 我哋嘅性格上嗱，我又唔系要扮话我哋本身唔系咁，然之后我喺个节目度扮 咁 样嗰啲咯。其实我话听真系咁嘅，我唔知点样佢话话咁样，可能话听你讲嘢好串啊，或者好贱啊，咁样讲到好 mean 啊，系咪咁啊？ 冇乜 所谓。 唔係，都我即係譬如通常呢啲點講，唔係支持嘅都會批評嘅，留言或者咩出現嘅時候，其實我哋三個都會睇到嘅，即係無論你喺咩平台嗰度留，我哋總有一個會睇到，喂睇乜呢個人有個人咁樣講， 我哋會話 喂 嗰人講啲咩， 即係喺 IG 啊、inbox 啊留言啊，喺 Apple Podcast 嗰度評論啊，或者 YouTube 嗰啲預告或者下面有人留言咧，我哋睇到都會互相講嘅，我哋唔會唔知嘅。总有一个人睇到跟住讲翻嘅。 不过我觉得呢个听众好得意，佢又觉得我哋好 mean 啊，又冇常识啦，仲要特登去 IG 度留言。我都觉得 佢 好得意。 几集喎？ 系啦，咁多谢听几集。 我觉得听几集太少咯，听多啲再睇下。 唔会啦，唔系我只系觉得佢呢一啲我可唔可以叫 haters 嘅留言嘅时候咧，我其实冇乜感觉嘅。 系。 因为都几次啦，即系唔系就系呢、這个，呢、這个近期啫，呢、這个最新。 唔系，其实我就冇去到话哇好嬲啊，好激动嘅，因为我觉得有人有反对嘅声音，先代表你个节目 系 成功嘅。 即系起码佢有听啦，佢唔系冇听就哇你呢个核突嘅一啲嘢。 我有反应噶，因为我会觉得咧 ，Y Y 系最大反应。 因为我会觉得吓、我哋做呢啲嘢就唔系问你收钱嘅话，最主要系冇收你钱嘅话，咁我咩服务你就 唔 批评啦。 佢唔系 focus 你收唔收钱啊嘛。 佢觉得我哋应该免费添， 佢唔觉得，佢唔系谂紧我冇俾钱你哋咩，佢就 系 想话你又唔得啊，你呢啲嘢， 咁你咪唔好食咯，咁咯， 咁唔得佢食完先话唔得， 系啊， 起码佢听咗，咁样佢听咗， 哦，咁好啦， 觉得冇乜所谓嘅， 我回佢啫嘛。 咁啊嗱，呢个咧有佢形容啊咩三个你一个虚啊，其实咧唔知第一次讲噶啦，有另外有人咧都会留言过话咧，就话我哋咧好嘈。然之后呢好似听嗱，如果你想听好似喺公司 pantry 听緊嗰啲三个八婆讲嘢呢，就听呢个节目啦。嘩咁梗係啦，唔係听咩啫，唔通三个男人讲嘢咩，係咪先讲马咩。 同埋我哋本身呢个节目係设计係想轻松嘅。咁我 漏费嘅啫嘛。 咁、我觉得咁你就错咗啦，你想有资讯性嘅嘢就唔好听我哋节目。 冇资讯嘅我哋呢度。 係啦，你听返啲正经嗰啲电台啦，佢哋讲要一定要正向啊，或者好多掣肘啊。 係啦 ,YY 提返我先搵返有一个係好耐㗎啦，成年前呢就喺我哋 YouTube channel 里面，我哋 曾经 有一 集 啦 ,47 集啦，係讲梅艳芳嗰套戏嘅一个影评咁啦，咁讲 系， 咁有个预告啦，抌咗上 YouTube channel 啦。咁有一个人留言咧，就话如果要讲戏嘅话，做足啲 research 先讲啦，或者可以听下人哋系用咩方法去讲戏。你哋讲得好闷，中间插播嘅广告仲自介系沉系闷嘅醒神灵药，大家听到即刻好似你哋感觉头像咁做咩啫？然后个反眼嘅一个 emoji。咁咧呢个我讲时睇到嘅时候咧，我有谂嘅，因为当时我哋系讲影评。即只系睇完套戏， 觉 得点啊？ 我 觉 得可能唔系叫影评，系叫影呢套电影嘅观后感 咯。睇完咯，系咪？咁可能影评两个字就比较认真啦，因为真系有好多人做紧影评啦， 咩 影评都好啦。有啲就出名啲啦，可能揾埋个导演啊嚟倾啦。有啲可能真系净系话俾你听套戏讲咩古阿摩咁样嘅，系啦。有啲就净系懒喺技术层面分析佢呢个画面又点啊，呢个配乐啊点啊咁样， 系 好多嘅。咁其实系我哋系唔系呢只嘅，亦都做唔到嗰只嘅。 系 同埋每个人睇戏都有佢嘅观感。 系啦，我只系。所以咧，后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啦，我哋第一次讲嘅影评应该都真系梅艳芳呢套戏嘅。 系啊， 后来我哋讲咗几套戏咧，我哋每一次都话我哋又唔系专业嘅，我哋交噏嘅啫。每一次我都讲噶， 戴头盔 系因为基于呢一个留言嚟嘅，即系提醒翻大家，我哋唔专业噶。 唔系，我想讲咧，其实我哋唔系咩影评，我只系好似食完呢碟餸，我哋大家 好唔好 名一下，喂，你觉得好唔好食啊？ 但 系 我哋唔会由呢碟餸嘅软骨咧、咕碌咧、明代发起，即系唔系嗰啲啦。 厨师系边个煮啊？点样？ 煮法啦。嗱，我想讲咧，即系我哋嘅影评咧，因为其实阿牛咧本身就好中意电影嘅嘢嘅。咁我哋有阵时讲不如试下讲下，我哋睇完一套戏，讲下倾下，因为有阵时你睇完一啲戏，你都好想交流一下。 因为你嗱，你问我咧，佢两个都俾我折磨过嘅，因为咧我哋之前咧有啲电影系列嘅，即系唔系影评啊，系 介绍啲戏， 专系讲啲哦呢套戏好惨嘅，喊嘅，爱 情片啊， 一套 爱 情啊，一套经历啊，即系呢啲咁样。嗰阵时咧，我系认真嘅，因为我会觉得咧，喂，你哋讲你哋嗰啲戏嘅时候，你起码讲翻去边年啦，就得噶啦。你都唔使讲边个导演系咪，讲边一年嘅套戏，个戏名系咩啊？你起码系真嘅，我要求喺呢样嘢嘅个资料上面，其余嘢我都冇要求嘅，因为我只系快事。咦，套戏2003，你讲2004，即系我系唔想咁啫。咁你问我咁样算唔算做咗 research 咧？就可能算啩。即系揾翻边一年咯，呃翻咯，唔好错啫。 我唔知 我要求系咁啫。 我唔知呢位即系路过嘅 YouTube 嘅人啦、 啊。咁可能佢净系睇咗呢一个， 唔知 点 解 告啫嘛，佢净系听咗。 因 为当时 咧梅艳芳呢套戏咧，大家都睇过，亦都好 多人睇啦。 咁然之后咁阿牛都好中意梅艳芳本身啦。咁佢我就不如我哋睇完之后，好想讲下， 就 不如我哋一齐讲啦。咁我哋谂住不如就有一啲戏我哋好中意，或者大家 睇咗。 好热烈睇嘅戏，不如我哋一起倾下睇，即系你同朋友睇完你都会倾啦。我哋而家个形式就 系、 是、我哋睇完就同你倾下咁啫嘛。咁样嗰个人可能好认真，觉得吓点解咁入嚟咁嘅咁咯。 系咯，可能同佢嘅期望唔一样咯。但系我就觉得我自问我嘅 research 要做咧，我 系 会做嘅，即系有啲嘢要。资料性嘅要讲嘅时候咧，我 系 会 search 咗先讲嘅，我 就唔 系 乱交 up 咯。 系啦，如果嗰个人我唔知佢冇有听，可能佢冇听啦，佢乱交，佢路过 交 up 啫。又或者有啲新嘅人嚟先听嘅话，如果你听翻啲旧嘅集数，你发现之后有错，欢迎你话我听。 系欢迎指正， 即系嗰啲。讲紧电影嗰啲边一年啊，点样啊，错咗嗰啲，你欢迎你话我听。 咁呢位听众可能好认真啦，以为诶真系郭英平，诶屌做乜啫咁咯。 好似我哋冬天嗰集 UGG 同 UCC 搞错，都系明嘅，冇即系一定会有错误漏嘅。 咁 Lam 呢就话有冇再录过？呢集可能要录过UCC。 譬如有一堆我哋讲电视剧嗰堆，我都系揾咗先讲噶。系，我仲问啲朋友做咗个调查咁啦吓，先讲嘅。咁当然依家我哋冇再未有再做相关嘅嘢啦，之后唔排除啦，唔知啊，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会做嘅时候咧，我 系 会睇得好近嘅。 我 谂 住真系，我觉得我哋可能都会继续有一啲类似我睇完嘅电影一啲观后感咯，都会做嘅。 但系都 只 系话听，哇，嗰套 系啊。 譬如有啲人讲话啊，你我睇完你哋讲侏罗纪就好想去睇。 系，但系有个人话。可以睇嚟讲完都唔使睇， 我唔想睇 啦， 咁 系 咁， 我哋变咗古阿嬷咁， 系啦， 咁咯。 咁但系我会觉得呢个题，即系呢啲题材，可能我哋都会继续做嘅，咁咁咯。 同埋系 咯，因为咁而唔做嘅又 冇乜特别，我反而呢啲。Haters 嘅人其實冇乜理佢嘅，我做事就眼總有人留嘅，起碼佢唔係到嚟講就係佢聽咗嘛，咁啊增加咗一次嘅播放率啦。 同埋咧，我想講咧 ，IG 嘅留言嗰度咧，通常咧我哋三個都會睇到嘅，咁佢哋有陣時睇到，有陣時就算睇唔到 skip 咗，可能就唔係你講翻俾我聽啦。咁我哋盡量咧都會回覆大家嘅，即係有空嘅時候。 可能唔係即刻。 係咯，係有時候都會，或者有時候我哋會睇咗之後唔得閒就贊咗先咁樣。 又或者哇咁，屌唔好理佢條友，哦夠。 边个嚟嗰个？ 如果好听嘅话，觉得就继续听咯。如果唔中意听就由佢 咯。唔好意思 咯。 如果你而家先开始呢排先去听紧嘅话，就可以吓，我哋头先讲嘅都落嚟听翻。 系啊，你咪听翻咯。我唔知啊，即系我都觉得，有阵时候我觉得，睇下咯。呢批评我就觉得。好心谂， 哇哇好激气，我想睇下嗰个人讲， 唔系假正其号三条女讲嘢，你觉得系八婆嘅，系八婆咯。 好啦，冇再重复讲你嘅感想，明白噶啦，系三个女人一个虚，系咪？ 好啦，要 round up 啦。 round 就系、是、我都唔知仲有冇再多一百集， 哇， 我 都 唔知 啊。 即系其实当日都冇谂过做到一百集，亦都唔知道下一个一百集系咪真系做到咧？我哋继续， 我 哋 不如我哋互相问一个问题咯。 Q 你 Q 我 ，Y Y 啊，你问先咧，佢 一定系啊， 你问咯， 互相问个问题，你提出你先咧 咁。咁你会喺未来一百集之后最想做乜嘢？ 未来嘅一百集 系啊。 我哋 最想做咩题目啊？定系咩啊？你 咩题目或者有冇啲乜嘢新嘅嘢想加落去？ 未来一百集咧，我有 諗過嘅。 啊，我講過一百集，快啲做。 啊，嗰個好難，回事好難我都。未諗，我諗，因為咧，其實好多人咧之前都有留言嘅，咁耐嘅就點解一定唔講啲愛情嘢嘅？ 係 好多人留言嘅。 系， 系啊，甚至乎渣男定唔知咩，我哋讲咗谂嗰啲嘅时候，啲人就话：，你哋要讲下你约会啊，点样啊？咁嗰啲有人讲过嘅爱情方面，我哋好似从来都冇提及过我哋嘅世界。 我哋老少咸宜， 我哋呢个 Marvel 观里面好似冇爱情咁咯。咁我都可以讲下， 系， 系呢方面嘅嘢，唔系我个成功系呢方面嘅，譬如啲男女啊，或者约会啊，或者做啲 交友 app 啊， 即系类似啦呢啲嘢可以讲下。我哋的确系冇讲过嘅。我觉得是一个新的领域你可以讲下的。是啊。怎样望回我。 你想到什 么他的尾啦，他闻鼻通闻完索紧。 是啊，我真的想不到。你问我咯，你 Q 我。 他的摊销他的 Q 我。你问我咯。还有我有想过我哋虽然要整影片好似好耐，我谂过拍一啲嘢嘅， 系啊，但系未 谂啲嘢，但系唔好，知唔好见到我样噶啦，睇过佢。 我都系咁谂，我头先讲 啦。即系试下话哦，影片嗰方面系咪有啲嘢 实实在在咁样， 认 认 真 真 去 develop 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咧， 即系有影片嘅，唔知 啊，我觉得可以。 唔系我有谂过嘅，就系、是、都会想试下，真系实行下嘅。 系啊，睇 下 睇下 啦。 咁如果 YouTube 嗰个 fans 超过1000嘅话，我会再做多啲嘢咯。 哇， 因为冇 一次就咁讲，我哋一方面想多啲人，但我哋一方面冇咩嘢俾人睇，咁你又做咩咧？ 我觉得首先 subscribe 咗我哋， 系啦，一个唔 subscribe 嗰啲 人叫人 subscribe， 咁而家就 系 叫人啦。 唔系，因为 subscribe 咗1000，我先有钱赚噶嘛，我先有动力做多啲嘢。 IG 嗰度嗰啲人至少都要， 我又唔使赚听众嘅钱，系 YouTube 嘅钱啊嘛。 摆啲嘢上去 ，IG 嗰度起码嗰啲人都有加埋 YouTube channel， 或者真系唔知噶有啲人， 系 IG 嗰啲人就加翻，加埋 YouTube 嗰度就知啦。其实阿牛讲刚讲咧，系有一个节目喺嗰度会出咧，啲人咧成日问点解唔喺 podcast 出，阿牛讲刚你讲， 因为 都唔 系 呢度捞落去，系咯， 即系我大 care 啲嘢冇留喺 Nike 度出现啊。 唔知啊，即系 等于 Adidas 嗰个标出嚟噶，冇理由啦。 即系我意思，佢咧系一个支部嚟噶嘛，支部就系嗰个分开。费事喺 podcast 做乜，即系嗰度一路插一个 I 讲讲咯，系咯。 啊，其实系咁嘅咧。podcast 咧，我哋除咗一个 channel， 除咗系一个 podcast， 仲系一个 channel 嚟嘅。所以个 channel 入边可以分唔同嘅 支部 嘅。不过咧，我哋就冇搞咁多嘢啦。 系啊 ，podcast 即系斋听嘅形式咧。就冇繼續想叉開佢，反而你話 YouTube 可以叉開好多噶嘛？ 係啊，係 啊，諗下咯， 或者 我有諗過一個叫食咩啫嘅，係講食嘢嘅，即係可能 或者玩咩啫， 關於食嘅嘢咁可能。 咁我應該好難拍啦，我都唔係乜乜柒都。 會影下牛食啲咩？下次話俾你聽。係 啊，佢哋叫我哋唔好嫌棄你㗎，唔好笑你食咩㗎啦。 海泉酒係咩嚟啊？不如影俾你睇啊咁咯。 係咯。 咁鬼出个 post 都得嘅， 成集就系讲佢唔食嘅嘢。好啦，而家跟你阿牛食咩？开头黑菜， 系啊，累积啲食物，你食 嘅 乜嘢？ 咁 啊， 沙律系生噶嘛？ 咁咯，气嗰啲 气都会继续有 嘅。其实我想啊，系我有嗰日想谂，但系嗰个我谂只可以摆阿牛讲讲讲啊。 系咩？ 系想讲书嘅， 我书系讲完气就讲书啦。 唔系啊。但系书呢个好难三条友讲啊， 系啊，因为同埋佢比较自己个人有啲嘢想表达， 可能会牛讲讲嗰度。 总之你留意牛讲讲讲啦，即系介绍一本书咁嗰 啲 啦， 比较难。Marvel 嗰个成个世界观我都未讲， 或者大家你再提议一下，你哋有阵时好多提议噶嘛， 系啊， 提议一下啦。 咁唔系咁，头先我讲过爱情嗰番嘢都好多嘢讲， 系啊， 系啦。 咁同埋其实咧呢、這个头先我哋咪读咗呢两集啦吓，叫做。咪读咗好多人嘅留言啊，咁嗰啲咧，你哋咧 inbox 翻我哋咧，咁我哋咧其实会送出一张精美嘅明信片嘅。咁嗱，你 大前提系你要听晒之后，听到我哋读咗你个名字，你 inbox 翻我哋。 系啦， 咁我哋系啦， 我 哋先 唔会主动 inbox， 我哋系唔会将 inbox 嚟嘅。 你要 inbox 我哋，讲翻你个地址系咩？ 咁 我 哋寄 俾你，寄 俾你噶啦。 系你 inbox 我，你唔好留言。 系啦，如果你想攞签名都可以 inbox 我哋。 因为咧，其实咧，我收集呢个一百集问题嘅时候咧，都有啲懵嘅，因为有啲人喺留言嗰度留嘅。 哦，一啲啊就 系。 系 啦，咁我就 闹人啦。 系 inbox 啊。 系啦，你 inbox 我哋。 跟住佢问你 inbox 系乜嘢啊 ？PM 啊。 DM 啊， 传信息啊， 是但啦，direct message，private message， 系啦，你答翻，系我你哋问咗个问，答咗问题啊， 我 send 俾我系我， 跟住 其实你一讲系我咧，我就对翻我印晒啲名出嚟嘅，咁 我 对得翻嘅。 如果真系有人咧，就 cut 翻出嚟，咁我就寄翻俾 你啦。但 系你 唔好博大雾啦。冇 所谓啦，不过 因为 唔系，我觉得咧嗱咁啦，如果咧你头先有听到我哋读过你嘅留言咧，你都可以 inbox 我哋嘅。咁如果你个别人士你又想攞我签名嘅，咁咪又可以。 如果嗰个 haters 都好想攞到我哋嘅 postcard， 我都唔介意噶，你可以话翻俾我听噶。 娃娃可能签个屌字俾你，跟住寄俾你。 嗰个唔系屌字啊，系虎字。 要请 Lisa 姐印翻 Lisa 姐嘅墨宝出嚟黐俾你 系啦，咁你继续批评咪继续批评。 咁我哋睇下，我都唔知道下个礼拜炸几时， 唔知道下年咯，跟住啲人下年咯，咁 系啩？ 希望 一百集应该好耐，我哋坐咗三年， 一百集 中间 系疫情咧，我哋又中咗招。 唔系中间有时冇嘅时系懒啊， 系啊， 即系譬如你有时我诶中意更新啊，依家又唔更新嘅，系因为我哋可能咧有好多时候系录咗，但我哋唔得闲去整。 同埋咧，有啲人仲系觉得咧，我哋系即录嘅， 唔系， 其实唔系噶，我哋唔系 live 噶，即系唔系今日就今日。 当然啦，我嗰日譬如浅出街之前，我听翻，哇喺我哋讲紧一啲 get 嘅都几耐，仲讲紧嗰单案啦、 啊，因为当时系话出呢集先啊嘛，点知最后先出嗰集。 即系我唔知啲嘢唔系 update 嘅， oh, okay. 一啲 topic 已经过咗啦，咁样嘅，系因为我哋之前、 oh, 我哋一次过录几集， 我哋喺美国嗰边录噶嘛， 唔系我哋一次过录几集嘅，必须要讲， 就唔系， 所以大家都体谅下，诶、哎，吓你仲讲啲嘢好耐噶咯，就上个月噶咯，咁啊，系因为我哋真系上个月先录嘅，所以旧年真系，我哋不能够每个礼拜抽一日出嚟录，好难。一抽咗日， 新鲜 集噶咯， 我哋尽量新鲜噶啦，但系都系冰鲜嘅 ，keep fresh 系。 系咁啦， 有咩讲啊？杨怡，有冇啲人回应翻啊？ 冇啊，冇嘢回应啊。 咁咯， 好咯，继续如果你听到咧，有兴趣就记得加我哋 I G 啦。 我好多谢一直支持我哋嘅听众啦， 攞奖嗰啲金像奖 系啦，因为有一啲真系朋友，但系咧， 多谢天父， 但系佢冇叫佢听嘅，佢突然间同我讲我有听啊，咁我真系好多谢佢嘅， 好多谢有一个朋友， 系 咁，哎呀，我之后跑翻步就会听噶啦，咁我希望佢受 快啲跑步， 系啦， 做翻行路都系听嘅跑步， 系啊，有啲朋友仲好多嘢，哎呀，我谂到个 topic 俾你啊，咁咯， 系有啲好活跃噶， 系啊，有啲 热情， 一定讲过嘅，讲 系啦， 系，好啦，我多谢佢哋啦， 俾条 link 佢啦，好啦， 好啦， 一百集终于完啦 ，Hello， 系啦 ，Hello， 拜拜。 Hey, who? What's up?